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德， 我系满日。 今日2023年2月27日星期一，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咁呢个礼拜咧，其实喺上个礼拜录音之后，都应该有一个钟咧，就收咗单几唔好嘅消息。咁就漫画家松本零士就去世。咁其实差啲就想话可唔可以录多次，不过算啦，都留翻今个礼拜讲啦。咁松本零士就唔使讲啦，《宇宙战舰大和号》由1999嘅真系大师级嘅大师嚟噶啦。甚至而家我仲睇紧佢啲作品，即系效果都仲睇紧嘅。 其实又唔系对我非常之大感触啊，正因为其实我上一代啦。问题就系呢一个礼拜咧，我差唔多有三分之一时间咧，我脑入边会播歌嘅。我平时都会播嘅，但系佢都系播一路播住《艾罗尼号999》嗰首嘅中文主题曲，因为我哋细个听中文噶嘛。 嗯， 即系飞车要冲过那银河嗰首。哇，屌啦死！我唔系特登，我真系对佢唔系好有感觉噶。但系我个脑系不断咁碌紧呢一首歌。上一次个作曲嗰个过身，我又碌咗一个礼拜。呢次我又碌咗个礼拜。真系唔知咩事、 嗯。85岁，算少丧啦。咁佢真系错佢前佢浸乜嘢都而家仲系佢作品先讲下先好嘢嘛，系嘛？以后我个前几年前我闹到直情系基本上想喺戏院度割凳掉电视嗰度，咁啊 C P D 效果都仲系佢作品，当然唔关佢事啊。嗰、那个福者成文个仆街噶。 大和号之前都其实都几年啦，即系硬系觉得好似唔系好耐之前。 总之每隔几年有每隔几年就佢啲嘢翻嚟炒一次嘅，即系经典到依地步嘅，咁就真系冇、真系叫做传奇噶啦。因为有几多漫画家作品系可以每隔几年又翻炒一次，然后又系咁多人睇咧。 嗰代嘅创作者啦，唔好净系漫画家，你话导演啦，成日都系。其实都是买小件小的，老老实实。 因为就算是你话石森咁样，佢而家你就话挂佢名字就啦啦，完全冇佢冇关噶。大和号啊，又叫嗰啲，基本上都仲系佢啲嘢嚟噶嘛。嗰啲好即系我叫松本零士风嗰种好独特嘅车术嗰啲圆形控制盘设计啊，佢好中意画噶嘛。那个车头咧，嗰啲操纵面板全部圆形一个球形嗰种嚟噶嘛。 嗯， 好松本零士风嘅一种设计，而家仲用紧佢。 嗯， 咁就祝佢安息啦。 顺便一提，佢系呢个急性个心不全，即系呢个心脏衰动啊，衰动 咁样。心衰竭咯，即系好典型嗰种啦，老人家突然间去嗰种啦。 咪就系心脏病发咯，简单讲就系咁啊。 好啦，跟住咧就呢单系你哋会听过佢嘅，听到佢作品，但系你多数都唔知系边个嘅。 老实讲，我呢个名字我真系未听过咯，老实实。 冈田彻尔就拣个就 Sony PlayStation 开机嘅音效嗰个创作者。 而家仲系唔系呢个心啊？ 唔知啊，我 PS 几多只而家？我 PS 4都好耐冇开过，更加冇讲 PS 5。 我 PS 5都好加埋唔够开够玩唔叫三次都冇开过机，唔系我开机啊，因为部机唔系我主要系喂咁啊。 我 PS 4已经成两年冇开过，更加冇讲 PS 5。 啊！但如果你讲到嗰个音效嘅话咧，其实应该系打开机嘅，一定仲记得嘅。即系，我模拟得唔系咁好啊，但系大家都老老表记得嗰个音效咯。虽然佢仲系呢个最终唔知做咗呢样嘢，但系我哋如果以宅嚟讲 ，AC 之宅咧最熟悉应该系呢样噶啦。咁就2月14日啊。 虽然对我嚟讲，我最熟悉嗰个灯，因为而家仲 Apple 开机仲系啲音乐去。 系，因为佢就2月14日嘅呢个心脏衰竭，佢过身嘅，又系心脏病啦。咁但系佢就73岁啫，都其实都唔算后生噶啦。 73，一个其实咧60至70之间系一个一关嚟嘅。呢关其实过咗呢关嚟咧，就会一过咗呢关嘅话咧，你就随时可以到85以后噶啦。好多我呢个我即系睇即系啲名人去世经验就系、是，通常60到70之间咧，呢个系一个难关嚟嘅。你挨过咗呢关嘅话咧。你就起码你仲有十几年活跃期间，跟住就85、99，谂下其实于是乎而家仲拍紧片，顶你个肺，几劲啊！跟住阿福伯而家仲走去做罗斯将军啊！ 咁啊，睇心脏衰竭冇讲啦，好 系啦。 我 跟住有一啲新作预报， 动画消息。 首先就之前讲过噶啦，我俗称叫做咩？你去一间拉面铺。要叫碗叉烧拉面，佢俾碗好正统嘅叉烧拉面你，唔系牛油风，唔系加系，唔系九州风，而系真正东京拉面嘅 City Hunter。咁一如所料，电影版嘅副题系天使尘，Angel Dust， 冇意外嘅呢个系，因为其实佢有啲似Slam Dunk 山王， 就是当时动画冇改编，大家好期待嘅。 知道大家要啲咩啦？你睇佢个 P， 佢而家啱啱公布咗 PV 啦，吓一胎个 PV， 佢系即刻搭首歌俾你讲听先，冇讲乜都冇讲，因为相对画面啊嗰类嘢咧，你记忆未必有咁深，但系个歌一起啊 ，get round 佢一定记得嘅。 你已经翻晒嚟噶啦啲嘢，即系佢应该都仲系好识知道大家要啲咩嘢，应该唔会令大家失望嘅。 而咧佢一开，而佢嗰吹打一开离开就系阿神川好经典，神川死喺阿辽嘅辽面前嗰个幕，大家睇嗰幕就知道一定系海猿神篇。 嗯， 好啦，跟住就系其他啲新番嘅公布，首先就马来第三期 PV 出咗啦。 即系因为佢好耐之前已经讲咗要出三期啦，不过就我唔记得动画啱啱完就讲啊，定系完咗冇耐讲啦。总之讲咗好耐，但系乜 Q 都冇讲到嘅。咁啊，佢而家就公布咗嗰个TV 数同埋 PV， 咁啊所以先确定到个主角系边个。咁亦都唔系好意外嘅，就系阿小北同阿光泉。因为好简单，因为二期你仲见到嗰两只狼喺度蹦蹦跳，喺二期嘅最后一话嘅最后一幕咁滞，咁啊见到佢两个变大人啦，即系变咗正式物啦，咁所以第三期肯定揾翻佢哋噶啦吓。 系啦，而此嘢非再起咧就再次做主角，因为其实佢唔系好有主角命嘅，但今次再做主角啦。 这个就纯粹好彩嘅啫，因为我相信当初做游戏嗰阵时咧。你决定咗边个角色做用咩，但系你系未决定个故事所谓嘅主线系点啊？佢系第二期将两只罗用实习生嘅形式车咗入去个二期动画，咁你后边先顺理成章，佢哋会变成个继承者，即是佢今次以佢，因为第二期都系其实都换咗主角噶，都系换咗阿东海同埋阿咩啊？ 佢系因为嗱呢样嘢，其实以前都讲过就系、是、马良佢好处就系咩？佢每一只马都理论上都可以做主角。而且就系咩？你就算讲，因为你讲佢马良其实好正统嘅运动番故仔，就系、是、主角成长。问题就主角成长咗之后，你点咧？你冇人跟一路拍落去啊嘛？ 佢咪下一个主角咯 ，Jojo 咁啫嘛。 换所以呢样佢好噶，佢讲嘢咁多马， 而且仲有嗰样嘢好处咧，就系咧，佢哋马良佢哋嘅参考啲马有时间噶嘛。佢哋真系一代一代去噶，虽然佢哋嘅一代其实得几年啦，即系之前特别州，跟住去到东海帝王，其实已经隔咗几年噶啦。咁然后佢再去到阿小北，佢哋叫做新世代嘅，我唔记得个名叫咩嘢啦。总之就系下一代噶啦。咁你一代一代咁样去，咁你咪名正言顺咁可以换主角咯。咁你又唔使一嚟又唔使一个主角做落去，二嚟你转亦都合理，因为时代变咗啊嘛。每个时代总有啲最出名嘅马，即系同你运咩运动都系噶，仲有啲最著名嘅球星啊，嗰啲仲有啲明星，咁佢哋咪做主角咯，咁剩翻啲冇咁咩嘅，咁咪做配角咯，系好符合现实噶咁样咯。 啊，跟住咧，猪头啊，呢套其实我唔好中意嘅，我麻麻地中意啫。 我就相当中意呢套嘢嘅，但系都拖咗有点耐嘅，其实有啲降晒温咁样咯， 拖到大家冻晒啊，系。 系因为几年前睇嗰阵时系好开心噶，跟住后屘佢都好似隔咗唔系好耐就出咗第一套剧场版啊，咁啊尚算 OK 嘅，但系而家隔咗咁耐，你掉咗咁 Q 耐人啦，最惨系乜嘢咧？呢个系佢入边嘅，佢可以算系一个杀手锏嚟噶啦，佢入边掉咗好耐人，埋咗好耐伏笔，就系、是、我唔记得大家仲记唔记得个故事啦吓，主角个妹系一个唔出街嘅妹嚟噶嘛。咁呢度入边咧，标题已经白咗，已经讲咗你听噶啦，系个阿妹出街，系讲佢阿妹嘅故事嚟嘅。咁理论上就应该系如果你跟住前面掉咗你咁耐人咧，应该系好吸引嘅。前提系佢唔系隔咗几年先同你出的话，咁样咯。 咁唔系佢系一个好几唔嗲唔掉嘅空间位，就系、是、隔得短佢又唔系短，长又未够长。唔知是即系你话隔得好长出，你大家期待系未？你咪去到好长啦，嗰只咯。不过呢套就 OK 啦，咁你我哋追开嘅就追噶啦。嗱，呢套咧就跟进嘅，有两套就追确认咗播放时间。之前我讲过嘅幻日嘅夜雨就七月啦。咁呢套咧，应该算系散文漫画啦嘅《百姓贵族》就都确定咗七月啦。但声音未公布，播系三分钟动画定系播半个钟头动画都未知道，应该系半个钟嘅，因为佢而家成七至八，好似。成六七本漫画咧，以牛妈累积来嘅题材，讲真一就就算一廿三分钟一集，播两季佢都仲够了。 唔够料咪牛乜牛啲都收咗。 数就唔难嘅，问题就系、是、佢嗰种故事形式咧，其实如果你做23分钟个节奏就有啲，要个整合会有啲难咯，唔系唔得。 睇功力咯， 唔系唔得，系即系要睇个导演功力啦，咁样咯。 好啦，嗱，跟住咧就系、是、一个其实我预咗嘅高达工场又延多一年啦。咁佢嘅讲法就好简单啦，就系好多人都未得闲睇。因为事实上，自从去年十一月开关之后咧，华敏高日工房咧系塞，日日都塞满晒人，个个抢住睇。 你要明白，佢真正开关其实都系两三个月嘅事，仲要讲紧你中间仲要系有段时间，个机票系贵到黐捻筋嘅，因为机票供不应求啊，佢自己俾唔到咁多飞机出嚟，日本嗰边。咁嘅情况之下咧，如果而家佢话喺预期喺三月底，系三月底哦， 系三月底， 预期三月底收嘅话咧，真系唔好讲你钱唔钱先啦，你啲去唔切嘅人都会抌春啦。咁啊，所以佢哭嘅尊重要求顺理成章，然后佢啲嘢又卖到冚冚冚，咁佢我觉得真系谂唔到有咩理由唔严嘅，老老实实，即系摆落啲，继续佢个点讲啊，个成本又唔系好贵嘅。你只是负责回个维修成本嗰类嘢，跟住就可以回收翻。你要明白佢前期摆嗰阵时咧，系得国内客噶咋？佢同而家差好远，因为Gundam其实好依靠外国客噶。你见佢一闩关，Gundam咖啡就收咗皮，你就知啦。 对啦，做游客生意噶嘛，呢啲系。 全世界 Gundam fans 都要嚟朝圣啊嘛！即系你啱啱先开咗冇几耐，即系大家要 plan 要 plan 要剩，甚至要等机票跌。 你谂下，只不过加盏灯，喐下只角，喐下只角嘅角兽同埋撩筋啊，都一咁即系冇乜点喐过啊，佢都依然系有可能朝圣咯，何况成只识喐。 咁呢个标准会不断提高嘅，随住科技进步。咁啊，以前就系讲紧一比一，系只要个 size 一比一就好劲噶啦。仲要系讲紧最初嗰阵时咧，系一比一头像噶咋，唔知你仲记唔记得啊？ 唔系有啲唔得，有啲唔同嘅。呢、这个其实佢会喐嘅情况系有啲有系有啲同科技问题冇关，系纯粹系建筑物问题。因为你喐嘅话咧， 唔系建筑物嘅科技啊， 欠一条例啊。佢讲就咩啊？ 唔止条例系令到佢只能用吊住啊嘛，我知道。但系做得到呢个动作本身啊，都系要技术噶。你有睇博物馆，你睇到噶，入边有讲过哦，呢间嘢点样做，系真系日本最先进嘅工程技术，机械工程技术，唔系讲紧即系个高达嗰种啊，系真系嗰种你譬如你啲咩怪手啊，嗰类系真系要技术噶。所以先做到以前唔喐得，而家喐得。唔系纯粹建筑物条例噶，系啊，佢高达系受限建筑物条例噶 ，OK， 因为18米啊， 系啊，咁啊，但系系法律固然系啦，但系佢技术都系嘅，所以你以前你见佢见唔到佢喐，甚至以前咧有段再早前少少咧系做唔到全身噶，一开始我记得佢最开始玩呢啲咧嗰阵时系得个头噶咋，后屘就半空，系越起越落噶，喺到最后先见得先晒全个人噶。咁而家咪系开始叫做晓喐啦，咁啊可能会受限于法律限制，佢可能好难去自立啦，咁啊可能喺日后技术再进步咗，咁法例就因应而改变咗，亦都可能我哋有朝一日够长命嘅，可以见到自己晓喐添，咁啊但系呢个就往后嘅事啦，你睇住呢只睇住呢只先啦，咁啊你见你系上去中去睇定系落去睇啊？ 上去睇落去睇都有。因为而家咧，因为佢而家延后咗一年嘅话咧，我谂应该我都去多次嘅。 因为其实你上去睇就我见就系咪值嗰个3000几咧？就 千里迢迢去到，你冇人悭物嗰次。 见仁见智啦。 讲真就是你搭飞机咯，搭飞机又搭火车去到嗰个地方，你仲就嗰句个3000几米鬼悭啦，我成日讲句。 你要明白佢开翻关之后咧，你一年就去几次噶啦。 咁嗰时唔同啊嘛，你咪塞嗰时几年冇去过。 系，总之大家就唔使咁急住 plan 啦，慢慢 plan 呢一年，呢一最少仲有一年时间玩啦，咁样咯吓。 好啦，跟住咧就一单禅家咁唔系好算应该算唔好消息嘅，但系咪知唔好都好紧要就系、是，咁许飞刚就喺佢个Twitter 就话讲开话网王嘅舞台剧，咁就话佢又讲开就佢而家坐轮椅。原来佢咧就因为佢内脏有啲问题，所以咧就身体就差，就要而家咧就行路都行唔到，就要坐轮椅活动嘅。咁医生而家先讲先知啦。 佢因为佢啊故意就唔讲好详细啦。咁但系我真系谂唔到到底系乜嘢。佢又讲系内脏系嘅疾病。 我话唔系好谂到到底系咩原因，我除非你话我听佢糖尿病搞到下身又要治要咩咁咯，但系我又谂唔到。 佢又唔似啊，咁后生，佢飞光。 系啊，喺我自己嘅资料库入边，我真系谂唔太到到底因为咩原因。咁不幸中嘅大幸，可唔可以咁讲咧？似乎系冇影响佢工作，冇太大影响嘅工作啦，唔系话乜嘢，但系最少最少唔影响嘅工作啦。呢、這个对佢嚟讲，对我哋大家嚟讲都系好事嚟嘅，咁样啦。 跟住咧就系啲业消息啦，咁咧就三， 继续都系业界消息啦。 就三上真司就离开佢自己创立嘅Tango Gameworks 公司，但之后点咧就唔知道，会唔会又系去咗网乜网乜咧？咁就唔敢讲。 之前啊，特集式咁啊，发表咗呢个 HiFi Wars 啦，咁啊，嗰只咧就应该就唔系三上真司自己做嘅，应该系监制嗰个程度嚟嘅啫。咁佢而家就佢咁样走法咧，就大家都谂噶啦。你走又唔讲下一步消息，甚至你话如果你真系冇下一步嘅，话我哋想休息一下先嘅，咁你都会提噶嘛。声都唔声，基本上就肯定系啲唔系啲咩点讲啊？大家乐见嘅方向啦，可能系。即系咁啊，其实总讲白啲，咪就应该九成系去咗大陆公司啦。咁到底系加入佢公司旗下，又系定系佢俾钱你小岛式嗰种科水资助你自己建叫做第二方开发室啦，定系真系纯投资你自己叫第三方，定系点样咧？暂时冇消息嘅，咁啊，应该就唔好太抱好嘅期望啦。 都系 Capcom 走出嚟嘅。真系得最成功，点讲讲嚟讲去都系得白金工作室。虽然白金工作室严格而家任天堂系嘅，但系佢真系最成功咯。 后屘俾任天堂执咗翻嚟啊嘛。 因为本来私架噶嘛，咪就系嗰个咯。任天堂就系、是、嗱，我俾够钱你，你搞乜都得，我唔理你嘅。搞人俾到就俾到咁大自由度你啊，提供说话得你俾到你咁样，我同你死都死掂佢。 咁啊，即系咁啊，你讲到呢度就好明显啦，要流落下一度啦 ，Elden Ring 咁啊，其实冇乜嘢，2000万只啫。 应预咗嘅，因为from嘅 game 嚟讲，呢只真系 佢真系出圈啊！佢呢只真系出咗圈，以前一路都系 出圈咯。因为 from 偏长咗，都系啲叫自己，即系叫做咩？ 都有啲 fans 自虐噶嘛。 硬派 game 而家咪自 high 啊嘛。 啊，毕竟佢而家其实咧，变成咧，由以前咧真系非常劝退嘅程度咧，去到而家其实，如果你一般人唔系特别手残，你肯努力去磨装、去磨技术，即系个角色成长、你又成长嘅情况之下咧，其实你打得过嘅， 唔难嘅，因为好多人都话佢其实唔算难嘅、 啊。即系你唔好一开波就去打大树手位就得噶啦，即系呢啲好简单嘅啫。其实为咗配合大众咧，其实已经系调整咗好多。佢点解要开始搞level 系统啊？嗰类都系因为咁啫嘛，因为你打唔过啊嘛，磨装咯，磨装你仲磨到一仗乜咁定数啊？当然你唔会好似其他 RPG 咁，你磨 level 磨到咁上下，可以秒天秒地。佢只不过你磨到你打咁上下咧，你容错率就高好多。咁你自己本身你呢个期间应该都会强化技术啊，玩家本身啊都会强化噶嘛。咁啊，所以咁。之下咧就係、是、迎合咗大眾之下咧，咁啊叫做咁啊多咗人去肯去嘗試，因為以前咧就算係啲 fans 點樣 sell 人哋咧，一般人咧係死兩三次就唔玩啦，真係幾難下嘅咁樣，呢個係事實，而且佢啲惡意大家都知噶啦，即係係幾初見嗰啲初見曬幾勸退下嘅呢個事實嚟嘅。咁但係佢而家就係一嚟就明個躲響咗啦嚇，咁大家會肯俾多時間佢啦。以前咩嚟噶？唔識佢嘅咁難嘅，係咪咩固鎖 game 嚟噶？即係以前會有啲咩情況，但係而家就大家知佢有咩料，咁啊會俾多啲機會先可以發掘嗰只嘢啦。咁啊2000万真係唔意外嘅，佢真係而且未必係盡頭。可以再上，上唔上3000咧就睇下啦。我唔系好肯定，但系佢系真系有实至名归嘅呢个水准啊。咁跟住都系啲非常之高销量嘅游戏，呢个史上最销量最高没有之一。 Minecraft 佢个新 DLC 咁啊，其实佢出咗好多新 DLC， 但系呢个新 DLC 就系一个唔系玩家都会眼前一亮嘅。我睇佢嘅 PV 都哇，就系咩咧？佢同呢个洛克人 X 系 X 啊。去做crossover 啦吓，咁啊出个洛克人 X 嘅 DLC， 佢啲关卡咧就系、是、 用 Minecraft 世界的作為形式，即是他那種比你要明白洛克人 X 後面另計啦，洛克人 X 本身都是一個像素遊戲，雖然一般叫的像素風呢就未必會那麼高像素啦，叫做因為畢竟他已經是超人裡面的年代的東西，其實他的像素都不算真的很 pixel 化的啦，那不緊要啦，總之他會是再像素了一些，當然是方塊了啦，然後用這種形式去重製，可不可以叫重製呢，有 Minecraft 特色的，他真的他見到這關卡，尤其是第一關非常之熟悉，你一見你見到那個肯，即係直情認到係第一關嚟嘅嗰度，連啲啲關卡啲細部啊，即係一條橋跌落去啊，然後見到只黃蜂嘅機械人啊嗰啲嘢咧，佢都重現翻俾你啊，當然係用 Minecraft 嘅形式啦，所以係 3D 嘅，咁啊當然啦，你都可以拉平佢自己睇嘅，咁一個幾有趣嘅組合啦，咁樣係咪有興趣嘅或者玩開嘅可以繼續啊，可以試一試啦，好啦。跟住就游戏业界消息啦，好啊，先讲两个，其实我觉得几大嘅消息，直情系有可能系影响呢个未来 N 年嘅成个业界个生态嘅。呢个微软最近真系好难多动作，即系佢自从换咗个 CEO 之后咧，佢真系好难积极出击。即系先唔讲 ChatGPT 嗰边啦，咁我哋大家都知啦，铺天盖地，我哋呢个唔讲啦，用 AI 之前睇过嘅系佢。今个礼拜一个礼拜之内，同两间公布咗同两间嘢做咗签咗个十年长约。首先佢一公布咧就系老任，即系提供佢嘅游戏俾老任嘅主机啦，唔一定系 Switch 嘅十年合约。 就系佢 Call of Duty， 主要系 Call of Duty， 其实其他 game 都系会过去嘅。咁当然咧，佢 Call of Duty 而家变咗微软嘅王牌之一啦。啊，其实 Minecraft 都系嘅，其实难你唔记得咗系。咁啊，后尾跟住咧就系 Nvidia， 咁 N 当然唔系同佢 display 卡啦，Nvidia 有个边个平台叫Nvidia Now 嘅，咁啊而家应该冇乜人理噶啦，咁就系讲紧即系月费之后，咁你就可以用佢个平台串流打机，咁但系前提你要首先自己有只机嘅，基本上咧一种云端计算，即系云端计算出借呢个 display 卡算力嘅意思系俾咁样俾你嘅，咁佢都签咗十年约。又是以呢個 Call of Duty 為首的 Microsoft 旗下的 game， 咁兩邊都是手遊。咁一開始跟老任合作嗰時咧，仲未睇得咁清楚，而家同 Nvidia 簽埋咧，就一個好明顯的可以知道佢的戰略策略啦，就是佢想圍堵 Sony。即係我唔知係純粹係因為喺收購案度結咗梁子啊，定係呢個戰略性佢哋兩個本身就係、是。挑战与回应嘅关系，一个是大佬，一个是挑战者。咁啊，当然是指 Sony 是大佬啦。咁 Microsoft 做挑战者，实要做瓜佢啊。咁啊，最简单咪系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大家知边个讲噶啦？咁咪联合呢啲 Nvidia Cloud 其实都系一个平台啦。即系我相信佢可能已经同 Apple 啊嗰啲有签喺度雕紧噶啦。点样围？直情系围到 Sony 咁就系、是。就是他跟什么人都结盟，就是不跟你 Sony 结盟，最后就会变成这个 Microsoft 与他的快乐愉快同伴们 VS Sony。这样说 Sony 就很痛苦了。 有一样东西有一样要补充一下，就是在 Sony 和 Microsoft 的角色人官司那里公布了好像是 Microsoft 公布 Sony 占五大市场呢，不知道占七三嘛。跟着有人吐槽了，就是任天堂呢，你说 Sony 占七，你乜嘢所佔三？咁任天堂喺边啊？任天堂零啊？定系你唔当任天堂系对手啊？ 佢一开始打官司嗰阵已经讲过啦，任天堂同佢不构成竞争关系啊嘛。唔系话佢掂或者唔掂，唔系话劲到你打佢唔赢，亦都唔系话佢渣到你不屑嘅呢句，而系你两个唔系抢夺紧同一个市场。但系 Xbox 同 PS 好明显真系抢夺紧同一个市场，呢个系事实嚟嘅。咁佢。而家系尽量唔好将任天堂扯埋落去啦。第一，任天堂冇做过异议嘅，对于佢嘅合购嘅拼案，点解要搞咁耐？就系 Sony 喺各地都搞异，都做异议啊嘛。你要嚟做程咬金啊，预咗俾人揼噶啦。咁佢而家咪 Sony 自己成日收购你啲公司啦，算罢啦，又系、大家又做埋咁嘅嘢。 如果咪合纵连环咁样去围到佢咯，即系嗱，而家倾得掂嗰两档就系相对同 Microsoft 系比较叫做咩啊，比较亲啦。你就 米哥索同老任其实一路都有点讲啊，一种默契嚟嘅，因为佢哋毕竟就系两个都系夹埋要打桑尼嘅。 唔系，总之就系点唔同嘅，一间本公司，一间美国公司，同埋两间美国公司之间问题。 梗系唔系啦，就系、是、就系、是、一个咩啊？就系、是、一个诶、 美合作啊嘛， 默契嚟噶， 安保条约 系啦。呢、這个米哥索咧就抢佢美国市场，呢、這个任天堂就抢佢日本市场，两个夹埋分 Q 咗佢，即系三家分进咁分勾咗佢。 嗯。 所以就而家就呢个喺个战略蓝图就好明显啦。咁啊，成唔成功咧就好难讲嘅。虽然以而家个势咧，就桑尼就个即系两个一样嘅，但系自从换咗个 CEO 就间公司完全唔捻到同样样。不过迷语 Microsoft 咧就系变咗公司之后咧就劲咗好多，积极咗好多。佢本来已经手握非常强大嘅资源，系真系之前个 CEO 唔知又柒懒懵懵咁，唔知做乜嘢嘅啫。而家呢个咁捻积极咧，就真系 诶，应该咁讲就以前咧，Microsoft 咧系从对于游诶，即系好多年前都讲啦，就系、是、Microsoft 对于游戏嗰个态度咧，一直都觉得系二奶仔嚟嘅，因为但其实大家都知嘅，Microsoft 最赚钱嘅依然系佢嘅 Windows 系统，即系 Office 啦，佢云端系统啦 ，server 系统嗰啲系先真系佢搵钱，唔系 Windows 本身啦，系佢 server 业务其实最搵钱嘅。 其实呢个系有原因嘅，因为就系 Xbox 有啲游戏业务啦，系唔赚钱嘅。甚至三五不时要贴钱落去， 佢其实嗰啲二奶仔嚟噶，仲要最赚钱年代啊，佢都睇唔起佢噶。好多年前写文就话佢就咩都好奇怪，就系、是、明明 Xbox 嗰时系最赚钱、最有机会系有机会抢成为咗市场领导者，但系佢又当个二奶仔咁样。 唔系就系、是、个旧 CEO 唔知佢做咗柒捻乜，冇唔知做乜嘢咯。新嗰个咧就唔系咁睇嘅，唔系睇钱嘅。其实而家 Xbox 唔赚钱噶，甚至系半蚀钱咁滞嘅。重点，但系重点佢睇佢嘅方法已经完全改变咗，反而系执翻。其实呢个战略好似系桑尼提出嚟先嘅，就系、是、呢个家庭娱乐中心。 嗯， 就佢要将 Xbox 或者系佢游戏部门做成佢其中一个强打，就系、是、你点样吸引啲人去家庭娱乐啊？最容易嘅，佢现有走向揸住嘅就系、是、游戏，因为你冇Microsoft 嘅影视相关比较弱啦，咁佢咪攞呢个嚟做嘅。吸引你，你只要肯企喺我嘅生态圈入边，我哋其实我之前收购我哋都提过噶啦。你只要肯入我嘅生态圈入边，我就唔管你攞嚟玩乜嘢，亦都唔管我赚唔赚到你钱。你肯入到嚟咧，我实有办法赚到你钱嘅，哪怕唔系喺游戏世界入边去赚你钱。佢呢个就系佢而家新嘅微软策略系咁样，就系、是、更加全面咁围到佢，而佢一定系喺游戏上面就会同佢杠上咗嘅。所以点解佢同任天堂系冇乜？咩甚至话，我俾 game 你咯，咁亦都系当然，可能老任会礼尚往来，而家暂时未有消息啦。咁啊，独占嘅当然系依然系唔会俾你嘅，但系佢可能会话分个 IP 喺你度出啊，搞下 crossover 啊， 例如 Bayonetta 俾你出原植版咯，一 Bayonetta 即啲次级少少，即系唔系咁招牌性嘅，咁佢就可以直情喺你度出 game。有啲招牌啲啊 ，Mario 嗰啲当然系唔会俾你嘅，不过可以俾个 Mario 俾你，你出去啲 crossover 你咩都可以，又或者调翻转，你啲人可以嚟我哋度玩，即系啲大乱斗嗰类，虽然唔知大乱斗进唔进到啦吓，咁、其实已经有噶啦，其实因为丹文系提过 Minecraft 已经系啦，咁、所以佢哋两个会咁样去合作嘅情况下，就围堵咗 Sony， 而 Sony 呢自从换咗 CEO 之后，变咗美国公司之后。几捻唔争气，喂，我哋都屌到臭啦，屌到两三年噶啦，我哋已经即系又搞鸠啲，又倾向嗰啲嘅嗰啲咩 work 啊 ，SJW 啊，系是但啦，其实嗰啲左交嘢，又走去自我审查，又放弃咗日本市场，即系你净系 XY， 你净系一个交叉窿制啊，就已经激嬲咗成个亚洲市场啦，即系呢啲咁嘅 kick 卡嘢加加埋埋，真系搞到我哋 Sony 搞乜捻噶？即系不过算啦，呢度讲咗好老任，顺便踩两脚桑尼啫。啊，好咁啊，跟住讲老任， 跟住讲开就嗱，就系、是、其实 正式消息嚟嘅，因为我哋之前已经知啦。其实 咁咧就任天堂就今年就唔会去 E3 噶啦。其实都大家预咗嘅， 之前大家都知道，已经系当咗事实咁去睇噶啦。 唔系任天堂会去 E3， 有一样就任天堂唔系唔会去 E3，但系去前提系有新机先。如果有新机发表咧，佢就会去；但如果冇新机发表嘅话咧，任天堂通常都算数嘅。呢个系佢作风嚟噶啦。 咁就预咗嘅，有因 E3 今年我觉得除好大机会就三家都唔去。 之前咪讲咩？系 即系三家其实依经过依两年嚟改变咗好多嘢。 之前话 Sony 唔去嗰时咪已经数埋三家都唔去咯。 三家都唔去，基本上三家都唔去噶。但系等于即系依两年其中一个改变最大就系依类所谓大型展咧，好多厂都唔去，唔系只系游戏展啦。游戏展好多厂都系我大佬，我宁愿喺我自己发表搞个档好过啦。尤其是而家 Microsoft 同 Sony 系咁收购公司。入边由本身就一大堆公司咁样，我自己搞个网上展又好，我搞实体展又好，你点解我自己可以搞，使乜同你做啫？即系反而东京游戏展仲好啲就咩？即系东京游展有啲叫show，有啲叫咩招客嘅，但系呢啲咁呢三个业界展，佢真系谂唔到咩理由再仲要开个咯，变咗 啊唔紧要啦。总之呢个消息其实最主要就系确认。攞入呢年唔会出机咯。 好啦，跟住就系、是又到咗呢、這个 又系游戏展 event 啦，系唔系展嚟？ 就系格斗游戏展，就 EVO 2023。 佢公布咗游戏名单啦，咁啊呢个今年咧就其实毫无意外地任天堂大乱斗都系冇出现到噶啦。咁啊， 咁就最新就 街霸六啦，就 系街霸六啦最新。 即系佢参战就真系唔系新闻嚟嘅，佢唔参战先系新闻。 跟住就系 QDK 啊，龙珠二 set 啦，铁拳七，拳王十五，月姬都有啊 ，Type Lumia 之前出咗咩啊 ？Mortal Kombat 11同埋Unlimited Marvel vs Capcom 3几微妙嘅、 啊。名单就好合理，好正常咯。最大嘅特点啱啱提咗啦吓，消费参战呢、這个赖乱斗依然系不存在嘅。咁啊，关波唔见咗系好正常啦。呢只 game 有资格参赛，纯粹因为佢肯俾钱嘅啫，即系佢又肯俾钱资助嘅啫。即系不过佢亦都因为咁啦，佢会出个下一代嘅 Open Beta 嘅，咁亦都唔好出奇啦。咁啊，就睇佢今年搞成点啦。上年就都几湿滞下，虽然最后都算系好好睇啦咁样，但系搞掂咗嘅咁样啦。咁啊，都系event 嚟嘅，虽然就小 event 啦吓。呢、这个线呢、这个现实嘅 event 实体 event 就呢、这个蓝娘，我哋好耐冇提过佢啦。但系个 event 实在太厉害，我一定要提一提。即系佢搞实体 event 啦，咁啊冇乜嘢啊，其实都系啲啲普通线下 event 会搞嘅嘢。而佢最特别嘅咧就系、是、佢入边有啲叫做咩 event 嘅精品啊嗰类嘢出啦，咁啊好正常啫。咁但系。佢要你要买系要有一定资格嘅，那个资格就唔系你话要买咗一千啊嗰类嘅嘢，而系你要展示。我唔知佢要点样先叫做展示到啦。咁我谂你最少你都系要见到你个名，呢个指挥官嘅名，再加埋个一件特定嘅装备。而嗰件装备咧，如果你系一个云玩家，唔好话云玩家啦，系一个非常轻度或者系放低咗一段时间嘅玩家啦。应该要攞翻出嚟系几咁痛几痛苦下嘅事嚟嘅，咁啊，亦都唔算太难嘅。虽然佢要量产佢好难，但系你只要一件啫嘛，佢要展示到佢嗰件叫做《逝世夜间碎云》嘅装备啦。你咁样理解，如果你唔识蓝娘嘅话，就好似一件装备啦。而嗰件装备咧，你要乖乖地咁打晒入边啲有啲任务，你先可以攞到一件嘅。咁就会变成好明显就系攞嚟排除嗰啲根本唔系嚟玩啊，甚至系嗰啲排队党咯。即系你之前嗰啲话要讲到个 Leo Gundam 个名字，真系好湿碎。虽然嗰啲就系我觉得系合理嘅，呢、这个亦系有少少过火啊，老老实实。不过以佢游戏入边个做晒任务就俾得到你啦，其实都还好嘅。就是你那些不是打的不是玩 game 的，你没过来嘛，你没过来去排斥了其他真真正正支持者。我想这个真的很极端的手段来的，已经是。即是你是要玩到一定程度先，那些人问哇大佬你会不会下次要甲级提督才可以买的。虽然我觉得他真的做得出的。即是你要明白现在的甲级呢跟以前的甲级刚刚开 game 的时候甲级是不同的。即是明白刚刚开始有甲级的时候是甲级。那个甲级呢就是你努力啲可以打得到嘅，而家咧你努力啲咧，你都系月饼噶咋，其实你真系要好劲或者系睇定嚟啦吓，你先可以攞到吉锦第一度嘅。虽然我估佢应该唔会去到咁癫嘅，佢纯粹系我估咋，佢纯粹应该系想筛走嗰啲唔系真系玩紧只 game 嘅人。 嗱，跟住咧就系 这个礼拜的大话大热游戏《原子之心》，重点不是游戏本身，而是两个机械女洗晒版咁喺 Facebook 啊、Twitter 上面。由于佢做得由于 Wing 咁，我就喺我系直接讲啊特点。有人放大啲图片咯，哇特点啊！即系成班啲机梁控，成班吉步走，然后就疯狂出图。而官方最抵死就系官方甚至直情系咩？即刻搵 AI run 啲图出嚟，喺度摆喺佢官网上派。 其实我觉得嗱，睇图啊，我真系睇图嘅啫，我冇玩到，冇好留意只 game。其实直情系佢嗰种造型系结合咗呢个机械人控咯，呢、这个紧身衣控咯。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见开啊？我有啲某啲原因，我被逼成日会望到呢啲咩图，就系嗰啲咧包到成身橡胶咁样嘅嘢啦。佢系好卵似，咁当然极特亦都系一个一般男士会比较喜欢嘅卖点吓。咁啊，几样嘢加埋之后就咁啊，变成就点讲啊，相当地多人玩啦，而且只 game 本身其实几好卖嘅，据说。 咪最有同埋最紧要系嗱，有人讲嘅系根据睇画面比例咧，机械两个机械娘身高系2.7米，但唔紧要啦。咁你 俗称 R34 嘅8/8嗰个夫人都系呢个高度啦，冇所谓嘅。萌萌是重点， 咁佢话几多咪几多，你摸落去，你正常比例就冇分别噶啦嘛。 唔系嗱，以前我成日即系嗱，喺一个以前咧，我成日即系喺 Facebook 有一个讲法就系、是，以前你就要买萌啲萌团咧，有样就得，而家冇样都得，吹啊！ 咁你冇样你就可以自己自行脑补啊嘛，自行脑补你中意个样落去啦，佢身材好就得啦。咁啊，当然你唔系个个人都净系睇呢啲嘢嘅，咁啊，即系 game 本身嘅概念其实都几吸引嘅，系嘛，唔计有啲嘢啦， 苏联 feel 啦。 咁当然啦吓，呢、这个针锋相对咧就系、是、我入讲有件咁嘅事啊，我唔系完全支持啊。乌克兰政府系啊，乌克兰政府啊，即系打紧最后一个， 又系乌克兰政府。 咁啊。呼吁就抵制呢只游戏，咁啊原因就唔系 SJW 嗰种，唔系之前嘅哈利波特嗰种啊嘛。 战争问题啊，呢个系。 一嚟就当然系战争问题啦，佢就系、是、佢讲嘅理由有几个嘅，咁啊你理唔理就另一回事啦。咁啊可以听听啦。首先就系、是、只 game 佢话，即真系佢话就我唔肯定啊，因为我冇玩。呢个系一个鼓吹共产主义嘅游戏，咁我呢样其实都几木水油啊，老老实实，即系虽然你讲嗰个时二战后，即系理论上系准备进入冷战时期嘅苏联啦，不过当然佢系平行世界，一定系同苏联相关噶，咁系咪鼓吹鼓励？即系有少少好似之前咧，啱啱打仗嗰阵时候，阿苏米尼啊。俾人就系俾人走去屌佢一样，好似有少少莫须有嘅老老实咁啊。咁而佢俾咗再出，但佢亦都有俾我第二个原因嘅，就系、是、即系 game 系俄罗斯政府直我唔知道你大家知唔知啊？嗰、那个即系普京后下边唔系官方啊，系有一扎富豪喺度嘅，即系嗰扎点讲啊？你当系呢个财阀系啦，即系你啲韩国财阀、日本财阀嗰种咧。是支持普京政府的那种有钱人，你就不可以纯粹当是商人的了。那是有份投资一只 game 的。你可以说是有少少关系，即等于我不吃麦基这样的。但是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要呢？我们见仁见智了，即是即有人吃麦基这样的。 但至少我现在看一般情况下就没人理他。 没什么人了。再一个呢就比较大家可能会有在意一点，他就说佢话咋？佢冇提出有证据，我亦都冇揾到有证据啊。就系话只 game 系有攞你嘅资料。 屌， 咁老老实实，你就算系事实都，你捉唔到个动作有啲窄喎。老老实实。 同埋一样嘢就系 Facebook， 你 Facebook 攞咗咁多资料，你都唔出声，你不扑街。Facebook 攞啲资料嚟卖，攞嚟周围派街坊，搞到我成日收毛啊，收到啲电话都系咁啦。即系我成日啲人就话，即系话。某国家成日偷你资料，我最有反应就系、是、你不含家富贵，俾美国佬偷咁多资料，攞晒通街派，然后咧啲电话打嚟骚扰我，你不捻样唔出声，我屌你閪啊！真 系即系 未捻伤到，即系叫咩？冇捻伤到你嘅就黑鬼杀咁做，伤捻到入狱嗰啲你又唔捻出声，我正你正一正战总嚟班， 好，讲完。 啊，我只能讲咧，我由 day one 开始咧就唔会俾资料俾呢啲嘢嘅。虽然嘢会搞到有部分嘢做唔到嘅，但系我都系啊呢、這个就我无论系唔系俄罗斯又好，美国政府又好，香港政府又好，咁啊中国政府更加唔会啦，我用都唔会用佢哋用佢中国啲嘢。咁啊自己系啦，总之就有个咁嘅风险喺度，咁你咪自己谂咯。咁佢总之睇咗好多嘢。 算啦，喺网年代都冇乜私隐可言噶啦，不如唔重要啦。 对我来讲只能讲我根本不会玩的游戏，我没办法，无从抵制。讲完 嗱，讲下佢讲下啲 业界消息啦吓， 咪先个人消息嘅，其实系 个人嘅业界消息。 首先咧就系，首先呢单嘢就系我啱啱谂起嘅，就系、是、之前十二月因为节目游声优节目游来就因为有病就休养咗成两个几月，咁咧佢前两日就喺 Twitter 度复出啦，佢话会慢慢按步调重新复出工作嘅声优节目游来。咁另一单就系、是、宫本旭芽亦都宣表示康复就回归啦。 咁啊，啱啱好就讲得切呢个二期嘅水星魔女二期嘅配音系嘛？ 呢单嘢提水星魔女啦，咁我吐槽下嘅就系、是、我哋方物嘅方物其因为老板管阿 B 就喺 Facebook 吐槽话，分一煲咁残忍血腥，又星期五星期日晏昼播，点解你唔吐槽个头先水星魔女啊？我话咁边度红啲咧？我即系我争入去嗰句就是。有啲嘢讲出难听噶啦，你套嘢唔谂就冇人睇，咁冇人投诉咯。咁系嘅嗱，你套嘢够红，你当年水星魔女嗱，你个个礼拜上 Twitter 热话，炒到成个网红晒，佢套嘢多人睇，你搞啲咁嘅嘢，得定俾人投诉噶啦。但系分一煲播咗冇人知咯，咁你自然冇人投诉噶啦，冇人睇嘅嘢系冇人投诉噶，即系攞跑你攞跑你冇人睇到噶，系冇人拉你噶嘛，就咁样啦，好残酷嘅现实。就系套嘢唔红，好啦，另一单就系、是、 三色琴篮， 又有声优演大河剧啦。咁之前木村茂，咁今次就轮到三色琴篮，就演下年嘅大河剧《光之君》，就讲系紫色部嘅。咁呢套，因为我几期待，因为今年嗰套《怎么办家康》其实都几濑嘢，系大家评价唔系好好，因为旧年因为之前嗰套系好好嘅评价，好高。咁咪三股行起啊嘛！但今年怎么办家康，大家都觉得松本润唔掂，咁下年就唔知啦。光之君就嗱好，跟住就系又系我哋嘅熟老朋友阿马大爷， 我哋 drama 啦，我哋今次就佢讲嘅就系话，我哋下个礼拜虽然啊，因为接近一个礼拜前讲噶啦，已经系，所以其实差唔多晒时候公布噶啦，会公开佢个演算法个源代码。其实如果呢件事事实嘅话咧，系大新闻嚟嘅。但因为系马斯克讲嘅。 阿马大爷啲嘢就听住先，因为佢啲嘢我最中意讲嗰个就系点解做世界上最有钱嘅人啊？你听马斯克咪得咯。我中意讲乜嘢都得，我讲咗嘢唔算数又得，全世界嘅左交啊，S A 执闹我都冇所谓，我依系世界上最有钱其中一个。就是、一即系第二啫嘛， 唔紧要啦。总之就而家佢讲嘅系佢个演算法嘅源代码，即系咧你后台你话架构嗰啲嘢都还好，演算法基本上系俾呢类咁嘅叫科技巨头视为一个点讲啊， 家传之宝嚟噶， 系秘密嚟噶，系商业机密嚟噶，即系其他嘢你仲可以俾人睇呢样嘢咧。你 Google 又好，你 Microsoft 又好，你边档都好啦，系唔会俾你睇嘅，因为俾咗你睇嘅话咧，嗱，假设佢真系公开啊，假设佢真系完整不保留地公开啊，即系如果佢最后即系我唔知佢点样兜得到咧，因为之前佢话要换 CEO 嘅，最后换一只狗嗰啲，佢中意兜爆佢啦， 唔系佢中意玩 咁，但系佢最后如果系用佢真系唔系实现而系真真正正公开嘅话，咁会有两个情况，第一。你首先就是所有会针对演算法的就会对住佢嚟去睇住，因为Google 点解要将佢个演算法秘密，就是因为如果俾人掌握咗佢演算法，你唔需要知道佢详细点样运行嘅，你只要知道佢个运作方式咧，你就已经可以通过对应嘅手法去令到你嘅广告，你嘅唔系广告，你想卖广告嘅嘢自动放咗喺手上最上。即系之前国歌嗰单嘢，大家仲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啦？香港政府死都唔肯俾钱卖广告，其中一个讲法就系俾钱卖广告嘅置顶唔倾向，唔系话唔倾向咁简单啊，个可信性低啊。你见到系广告你就唔会信佢嘛，但如果你系自然地放上顶咧，个可信力系两回事嚟嘅。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的广告公司呢，不是说他们不肯给钱 Google， 那当然也有部分是不想给的。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 Google 嗰个 AI 仲搞掂先讲啦， 系咁咪迟啲，咁咪迟啲，佢有 ChatGPT 啦，咁样噶啦。你有办法令到 ChatGPT 搞掂后头啲人，然后等 ChatGPT 推荐你啲嘢，咁咪发达咯，就咁样啫嘛。讲真， 呢个系我觉得系Microsoft嘅语言算盘嚟啊。虽然 OpenAI 应该唔会俾佢咁样做嘅，即系睇佢两个点样角力啦。虽然佢哋而家系合作关系，但系呢方面应该系角力紧嘅。不过冇扯咁远啦，翻到嚟咁，所以一般嚟讲咧，真系唔会好想呢个演算法源代码公布出嚟嘅，尤其是嗰啲黑箱作业。你得知道 Google 咧就系讲赚钱问题，或者系讲紧即系如果佢公布嘅话，咁我啲广告做人买嘅。咁啊，其次就系我会变咗冇公信力啊。就会被那些狗屎垃圾落游泳场上了顶，虽然现在都已经有这么倾向了，所以他先不断地更改他的演算法那类东西去玩逼冲杀的。但是他总是他 你想你的引擎有公信力，你的演算法一定是不可以被人知道。那朱西就更加不用说了，他那个东西只要公开被人告一次好认真的。 同埋就係因为我而家我佢嗰个公 佢两次俾人国会传召都系因为关佢个演算法事㗎。 就係囉，同埋佢演算法好奇怪㗎嘛，我完全唔知点，即係完全莫名其妙都不得了㗎嘛。 日日俾人调㗎囉，大家用真系用家我呢啲旁边学都已经感受到嘅 game 恶意㗎啦。即係你嗰啲真系用嗰啲你先痛苦，你或者甚至有返咁上受欢迎，或者有返咁多人睇你嗰啲嘢仲痛苦。因为冇人睇就点都冇人睇嘅，冇乜分别。有翻咁上下睇嗰时咧，系有时会见到，喂，我做咗啲嘢都差唔多喎，做乜有时就有千几个 like， 有时得十几个，咩鸠事？咪猪西八格搵鸠你咯。即系咁，所以但系 cheater 咧就相对呢方面咧，其实轻微好多嘅。我第一方面就系我睇好耐噶啦。如果你唔想俾人俾演算法玩鸠你嘅 ，cheater 系少数仲保留紧一个时序排列。的 SNS 啊，另一个系扑浪啦，咁啊，你可以完全唔受佢选算法影响咁滞嘅。如最少你睇嘅方面，咁当然啦，你有冇人睇都会好受影响嘅，应该，因为亦都好多人系有嘅佢个演算法嘅，即系你而家揿去 Twitter 页首度，你去揿去为你推荐嗰个 tag 咧，嗰个就系用演算法演算出嚟俾你嘅。咁隔篱嗰个正在跟随，即系为你推荐，即系 for you 啦，我觉得系正在跟随following 啊。嗰、那个系时作嚟嘅，嗰、那个系唔受影响嘅。但如果大部分人都系预设咁用紧 for you 嗰个咧，咁你嘅 cheat 有冇人睇，其实都受影响嘅。因为最近我亦都系屌啦，我又俾佢苏打病。 你嘅做咗咩嘢嚟？ 嗯， 冇问。 我只系贴图，即系佢而家贴 link 啊，或者长期固定 reach 一个同一个人都会食苏打病啊。好难，虽然我个苏打病有啲奇奇怪怪，我而家仲未确认到，好似系苏打病咗，因为我见个触及系低咗嘅。咁但系我查又查得到嘅，我唔知佢系咪又发明咗新嘅苏打病方法啦。咁呢、这个唔呢啲推测嘅唔讲，总之佢现实就系佢如果一旦公布咗出嚟，可能会受到演算法攻击。咁佢當然啦，呢、這個佢公布係唔係為咗俾佢哋咁樣用嘅，而係呢個開源世界一路都係咁樣嘅。一件嘢點解要開源咧？唔係純粹話免費做攻擊俾你咁簡單嘅。咁當然啦，佢亦都係話其中一個概念就係取之於開源，用之於開源啦。但係呢度唔係啊，呢度公開原因其實係咁大家都睇到啦嘛。咁就會有啲手痕又好，士多又好，甚至係牟利嘅都好啦。就会尝试去睇佢有啲咩问题，咁有啲叫白帽鞋客嘅物体啦，即系就会揾入边有啲咩问题，然后就报告翻俾间公司本身，然后公司咧亦都好醒水嘅，就会俾翻啲一部分，俾翻啲钱，你可能几万啊，十几万美金啊，咁样去俾个白帽鞋客，咁啊大家开心咯，我又即系我悭翻嗰啲笔钱，而且再讲紧唔系悭钱咁简单噶。我请我自己嘅人嘅工程师去做 debug， 个工程师能力有限，呢、这个网络咁大，系会有无限多好卵恐怖、好卵强、好卵劲嘅大神，即系好简单。你见我讲 AI， 好似讲到有头是道咁，好似系咁样啦。但系我喺嗰啲大神面前，系请教，仲要系请教员都系，你可唔可以讲得简单啲啊，大佬？系啊，系有啲咁样嘅大神存在啊！嗰啲大神可以望到你，喂，你呢度好似唔多啱数喎，改改改改改改， 可以报告翻俾我哋听又好，改又好，如何那样都好。咁其实就系一个开源市场嘅世界，或者一个工程师世界啦嘅，系咁样嗰个运作形式。喂，原理系咁噶。反而封闭式嘅嗰啲演算法嗰类嘢咧，先系啲大公司先咁样做，因为大或者你要翻转，大公司先做得到咁嘅地步啦。所以其实好简单啫嘛。其实最简单，理论上啊，而家其实已经唔系啦。Android 曾几何时都系开源嘅。我唔记得大家仲记唔记得啦，即系但系而家几乎就 算啦，冇忘呢啲咁嘅嘢就冇讲啦。 过咗去嘅事就冇讲， 过咗去咯就系咯，即系 Apple 咁样 ，Apple 嘅 Apple，MacOS 成啲都开源嘅 ，Darren 咁又系嗰过咗去嘅嘢就唔好提啦呢啲嘢。 啊，咁啊，佢闭源有闭源嘅好处嘅，呢个事实嘅，咁啊，但系开源都有开源嘅好处啊。咁佢呢样咧就系讲紧阿马斯克就好捻唔满意，佢而家出睇下好捻多笔系执捻唔捻掂嘅。然后咁即系佢一开始就炒人，咁炒人又少咗，咁你请翻嚟啲人，我唔知系因为佢发现请翻嚟啲人都系搞唔掂你嚿嘢，定系话佢唔满意佢哋速度啊，如何那样？总之佢呢个动作，如果按正常逻辑去讲嘅话，大家明白讲亲马斯克就一定要加呢句嘢落去啊嘛。以正常来讲嘅话，佢就应该系想藉住开源去令到更加多人协助维护，咁佢会唔会？帮俾开科翻少少嘢俾佢咧，唔知道咁啊。但系一般 其实只要你其实只要开源嘅话，就自然有人免费帮你做噶啦。 你只要个项目够大，就会有人做啦。因为对佢哋嚟讲，你项目够大嘅话咧，你协助佢做一个，你都可能会收到唔少赞助啊。 嗯， 即系等于以前 Firefox 嗰啲扩充啊，都好多人写噶。而家 Chrome 啊，好多范扩充啊，好多人写噶。有部分咧，当然系纯粹出于好玩啦。亦都有部分咧，就系攞嚟储升嘅 GitHub 嘅升咧，升数啊，即系如果你觉得呢个项目做得好，即系譬如我一个改进 Twitter 嘅排列方式，我觉得佢太丑啦，我有一嚿嘢可以令你排得靓啲嘅，咁大家都用，用完觉得好，就喺 GitHub 入边打升俾我，咁我升攞嚟做乜嘢咧？唔系可以换钱嘅，咁我见工嗰阵时就系话，嗱，我有个3000几嘅 GitHub 升，系啊嘅项目喺度啊，我咁佢方见到，哇，3000几嘅 GitHub 升，我劲人嚟喎呢条友仔。因为佢劲唔劲，你系好难面试见到噶嘛。但系亦都唔会用沙子啊，嗰啲咁戇鳩嘅嘢嚟噶嘛，嗰啲入门嘢嚟嘅啫嘛。咁点样证明一个写程式嘅人劲咧？就系、是、一部分就系睇佢 GitHub 有几多星，参与过有几个大星嘅项目，或者自己嘅项目有几多星，都系一个评比嘅标准嚟嘅。咁就会好多呢啲人会愿意无偿去帮佢去做维护思类式嘅嘢。咁佢打嘅就係呢个主意，做唔做到呢就另一回事。总之个按正常逻辑去推断，佢公开演算法或者公开任何源代码都系为咗咁样嘅。即係因为佢总唔会无啦做善事㗎嘛。即係虽然 Twitter 啊马斯克大家都好难用常理逻辑去讲嘅，我只能讲一般常理逻辑入面系点样推断嘅，去推断呢度有咩行呢个行动。咁佢系咪真系咁样，甚至系唔系真系公开呢都要到时候先知道嘅，大家明啦，咁样啦， 咁冇所谓啦，呢、這个就 咁跟住讲过一个边皮少少 Vtuber 相关亦都唔系大家好关心嘅嘢嚟嘅，就系、是、个法庭消息嚟嘅，就系、是、个法庭讲呢啲嘢通常都会引去其名嘅，我亦都估计亦都唔系一个好出名嘅 Vtuber， 咁所以唔知系边个啊，咁就系有 Vtuber 一个木佢自己搞个 channel 啦，咁就人佢本身一个廿几岁嘅女性嚟啊。咁就有个41岁嘅 game app 制作会社员，即系唔好话我黑板印象，即系点睇好难读咯。即系嘅41岁男性，咁啊无需自荐去帮佢做呢、這个管理员，即系嗰啲佢嘅后台啊嗰啲嘢，其实好多嘅，好多Vtuber 都会有类似咁嘅嘢嘅嘢，佢尤其是个人制咧，你如果喺公司，你仲可以话公司搵个公司社员帮你搞啊嘛。但是如果你个人势嘅，你又未红到大红大紫，你个人势唔到咁上下红咧，你真系请唔起另一个人嘅。即系等于你见啲 Vtuber 咧，而家眼前你噏得出最红嗰只系 Vtuber， 或者 Vtuber 都系啦，通常都一个 team 嘅，有四五个人啦咁样嘅。但系嗰个程度先可以请得起嘅啫，其他人点算啊？咁一系就你自己管埋，咁但系就顾费神失事啦。咁都有部分咧会放俾啲fans， 通常系啲好热情嘅 fans 啦，放俾佢做。咁去做维护啊，食嘅嘢，咁啊一般叫扳手啦。咁其实佢就系一个扳手。咁 但系佢就藉住呢层关系，又唔知点样去揾到佢。我唔知系佢藉住呢个关系自己揾到啊，定系佢嗰位女性唔够谨慎啦、啊。我唔想你有检讨受害者啦。总之就系佢揾到佢屋企，最终就上演咗呢个本本会发生嘅事。 哦， 咁都几夸张下噶，老老实实咁啊拉钩咗啦。咁最终就点解话佢应该系唔系好出名噶啦？因为我暂时唔系好见有啲边个出名嘅 Vtuber 喺呢段时间入边失踪，所以咧就应该系啲唔系好出名嘅 Vtuber 咧。咁亦都因为系唔系好出名，所以佢先请美人先要咁样揾 fans 去做嘅。咁啊，只能讲我都见唔少香港嘅 Vtuber。假如你有听嘅话，咁啊自己小心啲。咁啊，因为呢啲毕竟系尤其是咧，如果你俾佢做管理员，其实俾佢做管理员本身咧。如果你个交接做得唔好嘅话咧，佢有机会会泄露你自己本身嘅行踪啊，嗰类嘢嘅。即系有啲人咧，真系交过账号出嚟嘅，我听过。 嗯、 真系即系，但系YouTube 应该系可以做到共同管理嘅，你系唔需要交自己账号出去嘅。咁我唔知佢哋点样去锁定到对方嘅所在处，定系觉得哦都熟咗啦，大家都啊唔介意讲俾佢听住喺边度咁啊，或者系透露，其实透露咗少少嘅啫。点知对方就嗰啲。即系啲痴汉能力太强啦，咁啊唔知边度走去追踪到佢个嘢翻嚟，我唔想估计，总之就系睇人就小心啲啦吓，呢个廿几岁女性都唔算系一个好点啊，好社会化嘅人，咁啱可能啱啱出社会，即系唔知人心险恶咁啊。虽然就应该就同我哋听众就冇乜缘嘅，咁啊就是有件咁嘅事睇一提咁解啫，咁啊仲有一件咧就应该同我哋更加唔关，但系就我睇完之后真系好捻唔爽，就算系救民，其实我睇嗰下咧系睇完唔几嘅一逐步，过一段时间啱我之前清网页嗰阵时睇见到翻，虽然嗰阵时睇嗰阵时就已经系有段时间啦，所以系几旧下嘅救民嚟嘅，咁就系旧年嘅10月26号啊。有间民营嘅托儿所，咁就收皮，而佢收皮嘅原因就几唔爽啊，所以我一定要睇攞出嚟睇下，就系乜嘢咧？佢系俾人投诉到收皮啊，而原因就系因为同 ACC 相关嘅部分喺度，佢系模型厂啲 figure， 你制造啲厂啊 ，box 啊， 佢去边个赞助嘅间屋托儿所，咁因为系咁样样。咁啊，嗰啲什么就咩什么保护者、部落、解放同盟， 一听啲名字就够啊！ 吓，就系嗰啲你见到呢啲喺Twitter 上面系咁乱鸠咁屌人啊！嗰啲走去屌嗰啲红十字会嗰啲海报系石古哈士嗰啲咧，就系呢啲啦，就系呢啲啦，好嘢唔做嘅，即系专搞埋呢乜嘢，专搵人走去开铺。 一听名，即系呢啲咁嘅閪嘢，一听名， 绝对系閪嘢嚟噶，屌喇声，即系嗰啲，即系等于你嗰啲动嗰啲一般嘅动保系救猫猫狗狗噶嘛，但系有啲扑街嘅动保就系屌屌呢只 game 有啲你睇到虐待动物嗰只 game 就系虐待动物嗰啲啊嘛，后者呢、這个就完全系嗰啲后者啦。你走去屌一间美少女 figure 厂赞助嘅育儿所做乜嘢？咁啊，佢等我屌，咁屌到咁啊，咁嗰间厂就我走咯，咁你咁嘅唔开心，我又俾钱，仲要俾你屌，咁结果因为佢冇咗赞助，结果嗰、那个育儿所就要收皮，呢、這个旧年十月嘅事嚟，已经系我睇嗰阵时系今年一月嘅事，即系咁，但系电视真系好，点解？你啲你又点讲啦？啲所谓 S J W 啊嗰啲咁嘅嘢，几咁黑人憎，正经嘢唔做。做埋乜嘢？你真系屌间 figure 厂都算啦！你真系屌间 figure 厂赞助个育儿所做乜捻啫？ 我有少少要更正嗰句就系、是，所以正经嘢唔做呢句多余嘅。佢要从来冇做过正经，佢因为呢行业都冇正经嘢可以做。 系有正经嘢可以做嘅，你真系保护妇女啊嗰啲嘢，而家日本都仲有啊，其实即系控制埋人啊嗰啲嘢。 佢做唔到，佢哋系做佢哋做唔到正经嘢。 佢做唔到啊嘛？呢啲系正经嘢嚟噶，你有冇见佢做过啊？ 佢做唔到正经嘢。 有噶，真系有部妇女保护团体做呢啲嘢噶，专做嗰啲咧靓妹被逼俾人卖淫，然后救佢出嚟，去令佢自力更生，系有啲咁嘅组织噶。但系嗰啲人系你系从来冇听过佢哋嘅存在嘅，因为佢哋默默做佢哋自己嘅嘢啊嘛。而最大炒烂大头仔呢啲咁嘅 S J W 啦， 算啦，有啲费事讲啦，有唉真系。 我唔系费事讲，我咧真系一定又唔屌，我唔爽啊大佬。 因为已经知有事情，跟解太耐我就唔出声啦呢啲嘢。 系啊，算啦， 好啦， 系咪？而且呢啲嘢无人无知啊嘛，唉，不过算啦。 咁就太多啦，好啦，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就下个礼拜再见，拜拜。